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枯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了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夹子，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由北京文艺广播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的汇聚古今夏日飞扬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本月28号以背叛与救赎为主题的戏剧沙龙活动将在国家大剧院艺术资料中心举办，届时话剧《暴风雨》的导演提姆·休普、主演濮存昕、李小萌等将到场对谈，与现场观众互动交流。欢迎听众朋友们参加本场戏剧沙龙活动，请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详情。在《夏洛特烦恼》电影上映3年之后，开心麻花团队的闫飞、彭大魔、沈腾三人重新聚集，带来新电影《西红柿首富》。本周五影片将在全国上映。昨天彭大魔、沈腾、宋云华、张一鸣、常远、魏翔等主创亮相北京首映活动。昨天由曾国祥导演、许月珍监制的电影《少年的你》公布了男女主角海报，宣布由周冬雨和易烊千玺担当主演。电影的制作班底来自《七月与安生》的原班团队。监制许月珍表示，与《七月与安生》相比，这次故事里的情感更加浓烈，扩大了故事的外延，普及到了每个人在少年时的遭遇。由徐浩峰执导、陈坤、周迅、宋佳、耿乐、黄觉主演的武侠动作电影《尸眼卷天涯》昨天首次发布剧照。《尸眼卷天涯》片名源自元代散曲作家张可久作品《人月圆山中书事》，讲述了以比武为生的刀客们被卷入武林与朝堂纷争的故事。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今年1到6月份，北京市空气中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56微克，同比下降 15.2%， 为历史同期最低。其他三项主要污染物 PM10、 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浓度分别为每立方米97和42微克，也呈现下降的趋势。空气中污染天数为8天，同比减少9天。不过6月份北京市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8微克，同比上升了 14.3%。 记者昨天了解到，央行营业管理部联合四部门发布通知，明确本市共有产权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适用首套房贷政策的共有产权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不低于 30%， 不适用首套房贷政策的共有产权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不低于 60%。北京市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专科批次志愿今天起填报，符合条件考生要在今天到明晚8点前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填报志愿。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文库昨天表示，本月1号三大运营商取消手机流量漫游费以来，根据测算有 7.8 亿用户得到优惠，移动流量资费降低 30% 的任务今年年底前将落地，另外家庭宽带企业专线使用费也将降低。记者昨天从北京边检了解到， 从北京中小学放暑假开始至今，首都机场出入境旅客已经达到87万人次，平均一天就有8万7000人次。为保障暑期通关顺畅，北京边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开设暑期专门儿童通道、学生团体通道等等。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好的，各位，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明天白天北京市呢以晴到多云为主，高温可以达到33度左右，低层湿度较大，体感闷热，午后应该减少外出，注意防暑降温。受弱冷空气的影响，明天夜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天气，请您注意防雨防雷电。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是25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45%。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演艺群英会， 对话文艺作品重量主创，探访台前幕后独家故事，新鲜、专业、好听，众星闪耀，一鳞过招。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FM87.6 演艺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晚上好，我是静乔。 在今天晚上节目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听我们节目是有奖品的，本节目奖品是由北京文艺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北新桥的海演提供的演出票4张，8月15号到8月26号鼓楼戏剧场，张默导演并主演，联袂影视男演员李东林，为您制造一场跟北新桥锁龙井的奇妙偶遇。那参与方式呢，您就是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留言标注北新桥的海演，然后加上您的参与心愿，留下您的电话和姓名，就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了。另外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有一个演员梦，演艺群英会来帮您实现。普拉东诺夫是俄罗斯著名剧作家契诃夫的长篇处女作，一男四女的感情纠缠背后展现出的是人性的弱点和一个痛苦与希望并存的时代。该剧8月3号将在北京鼓楼戏剧场上演，导演严永琪将会在本周日，也就是7月29号的下午，在排练场举办表演创作工坊活动。到时候呢，演艺群会将会带领着8位幸运听众到场参加。我们现在发出征集令啊，这个从今天开始一直到7月27号，我们会招募戏剧观众，只要您热爱戏剧、热爱舞台，就可以报名参加，接受表演的这个专业的表演指导啊。参与方式同样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后台留言我有一个演员梦，然后加上自己的姓名和电话，就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啦。 动画电影《妈妈咪呀》再次搬上舞台，万达影视与北京儿艺强强联手，打造一次时尚温暖的合家欢音乐剧，幽默动人的故事，精美绝伦的舞台，唤醒耳朵的原创音乐，嗨爆全场的舞台展现，让我们和大雁家族一起体验一次飞行之旅。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啊！我们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是一部原创的啊，叫一部儿童音乐剧，叫做《妈妈咪呀》，叫之鸭飞冲天啊。 嗯，这个咪不是那，这个鸭不是那鸭，就是鸭子的鸭，鸭飞冲天。 怎么感觉怎么解释都有点怪的。对，《妈妈咪呀》它不是那个我们知道的那个好莱坞，不是那个啊，这应该是鸭子的鸭啊。马上请出我们今天晚上来到节目当中的几位主创，首先欢迎一下北京儿艺副总经理。 经理，该剧的总制作人王东王总，你好。 您好，您好。 哎，欢迎王总。 各位听众好。 哎，欢迎您啊。那接下来还要欢迎一下， 还有北京RE编剧沈立行老师。 哎，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哎，欢迎。 这个剧的编剧非常可爱， 对，一看就是给儿童编剧的，是吧？ 嗯，还有北京RE演员在《妈妈咪呀之鸭飞冲天》中扮演小鸭子的黄淘淘的张艺凡，欢迎 大家晚上好，主持人好， 哎， 这声音好萌啊！ 是因为他们，而且一会儿我们会向大家展示一下，因为我一直都特别佩服儿童剧演员，就是他们的这种整个的 声 音 的 塑 造 能 力 啊， 对对对， 包括就是你跟他们聊天，你就会发现。就充满着那种活力， 对对对， 就所有的就是儿童剧的演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真的我们都有一个这样的感受。一会儿聊一聊，是不是真的跟你们经常老是排这种儿童作品有关系？ 大帅，你太兴奋了，我们还有一位嘉宾， 对对，还有一位嘉宾， 介绍一下北京RE演员扮演大宝的梁宏博，欢迎。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欢迎 欢迎， 你看是不是他也是身上总有那个劲儿啊， 而且特别有亲和感， 哎啊、那这样咱们一会儿先聊，咱先让王总给我们说一说、 嗯、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剧《妈妈咪呀》好像是有一部电影、嗯、是吧， 有一部大电影， 对的，是、嗯、它是那个万达影业和原力动画在今年春节之后推出的一部大电影，同名就叫《妈妈咪呀》 啊、 然后呢，这个我北京RE跟他们谈这个戏剧合作是在去年我们就开始洽谈了 啊、哦， 也是在他大电影推出之后之前我们就开始沟通，它是一个系列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合作 哦、 嗯，就又有大电影又有这个舞台上面的呈现， 是的， 嗯，哎，那这个就是当时为什么会就是选中这样一个 IP 呢？嗯、 好，应该是有两点出发，一个是这个名称本身具备、它首先有音乐剧的属性，它有一个名字这种巧的嫁接， 巧借的，对，巧借，因为我们知道有一部非常有名的叫《妈妈咪呀》。 第二个呢，它名称起得很有创意，最后一个小鸭子的故事呢、嗯、又是很具有儿童的这种童趣， 嗯， 所以当时从这个名称来讲、嗯、我们觉得是比较合适做一部儿童的音乐剧， 嗯， 另外一个我们也非常看重万达影业和原力动画他们的这种创造力， 嗯， 以及它的产业链，尤其是他们的产业链、哦、那么北京RE跟他的这个最重要的合作是在于我们彼此有战略的这种合作的潜质， 嗯、 在未来会有更深度的合作，所以我们在这两点，不论是剧目内容标题、嗯、还是创意，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合作方的这种资源整合的能力 哦、嗯、于是就是这样一部儿童音乐剧诞生了， 是的， 嗯，哎，但是其实我们说这个它是一个 IP， 然后尤其是被改成了电影，但是毕竟电影跟儿童剧还是不一样的，我们就得问问我们非常可爱的这个沈老师是吧、嗯、跟我们说一说吧，您在这个整个的改编上跟电影有区别吗，还是完全一样啊？ 不，我们的从电影的改动还是很大的， 嗯， 故事脱胎于电影，采取选用了电影当中的几个比较重要的人物和角色， 哦， 然后我们进行了重新的一个故事架构， 嗯， 这么说吧，如果说《妈妈咪呀》这个大电影，我今年四月份也看了，非常有意思，针对的年龄段其实很广，孩子也可以看，家长也可以看，甚至比方说青年人看了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哦， 如果说大电影它像是一部公路片， 嗯， 讲的一个不成熟、不太负责任的男人的长大的话，那我们的这个儿童剧更是一个，我们不是公路片，我们更像是一个传统的现实主义戏剧三一律的这么一个戏剧作品，讲的是一个家人从爸爸从妈妈一个带引号的妈妈，她是一个，她其实是一个男大雁 啊，大雁， 一个妈妈跟两个孩子，这个家庭因为爱融合在一起，他们的心彼此弥合的这么一个过程。 哦， 哎，那会不会就是说是和电影有一点点的勾连？比如说我看完电影之后呢，我想知道他的续集呀、啊、什么可以去看咱们这个儿童剧呢，还是他们就是姊妹篇的感觉？ 嗯，我觉得更像是，其实在最一开始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曾经想过做电影的一个续集，或者说电影的后传、 嗯、 但我觉得现在的呈现更像是在电影的一个外传， 哦， 更像是电影的一个外传， 嗯， 它弥补了一些电影当中因为时间局限没有交代清楚的东西， 嗯， 同时也有一些自己原创的关于情感的更深层次的一些探讨。 哦，好，那这样我们接下来先请这个我们的艺凡和洪博，你们两位谁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就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故事啊？简单的介绍一下啊。 好， 那个这个故事呢，就是讲的是两只小鸭子，它是淘淘。 啊，对，我们大家，如果您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能看到，就是你们还专门设计了这个吉祥物啊，对吧？ 对，它这应该是 IP 啊，就是 IP 里面的 IP 形象， 它的衍生 IP 形象，就是电影里边的淘淘，很可爱，很可爱。然后还有一只它的姐姐叫气气，然后我们整个音乐剧讲的就是淘淘和气气，包括还有他们所谓的妈妈，其实是大鹏，就是那只南大雁嘛，就是他们叫大鹏叫妈妈，因为他们不知道妈妈是什么，所以他们就刚一开始就是见到大鹏就是妈妈。对，然后讲的他们三个人同时的一个成长。 就每个人可能成长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角度也不一样啊，但是都是有所变化的。 对，但是在戏剧当中同时呈现了他们三个人都在成长，可能成长的方式、成长的过程不同，但是最终他们都成长了起来。所以呢，这部剧真的真的真的，各位，太棒了，一定要走进剧场去看，一定要，绝对会带给你非常非常强烈的感受。 一凡对这个剧看来是非常的认同和认可的，是吧？ 非常的认同。 你当时是怎么什么时候接到说，哎，我要来演这个剧的？ 因为之前其实我特别3月份的时候吧，我们开会就知道要拍这么一个 IP 剧，然后呢，我在上映的当天就特别巧，就是《妈妈咪呀》上映的当天，当时就是领导们就说要拍《妈妈咪呀》，我说啊，就是那个《妈妈咪呀》，就是那个， 就你看过 咱们所谓的那个音乐剧嘛，然后说啊，咱们开始要做这种音乐剧了嘛，然后后来那个我们王东总说不是，是《妈妈咪呀》鸭子的鸭，然后我当时一个听动画片，哎，我说可以。去看一下，因为王东总说动画片拍得很好，然后呢，那个就去看完之后，哦，我当时好感动，就当时就感动，就潸然泪下，然后呢，当时也是，就是导演还是算比较信任嘛，然后找到了我，我觉得我很荣幸参与到其中。 你那个时候知道你会演这个就是淘淘吗？ 对，他算是主角吗？ 不瞒你们说，当时我看完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觉得，因为我的型嘛，我当时就觉得，如果让我进这个组，肯定就是非淘淘莫属了。 哎呀，还是非常有自信的啊！好，来来，那问问那个我们的洪博吧。 大宝是一个什么角色呢？ 对对对， 刚刚说了三位，淘淘、气气，还有 大鹏 。你这 大 宝又从哪出来？大鹏的弟弟啊？ 没有，跟大鹏是对立面的。我是来自于反派那只坏猫的这个。就是团队当中的一个。 哦，你是个坏人。 对，我是一个坏人。对，我们因为这个角色其实也是原创的角色，最早的时候在大电影当中是只有一只坏猫，还有点精神分裂，但是我们想大雁毕竟是群居动物嘛，一只猫就算可以打死一只大雁，那我们打不过那么多大雁嘛，所以就给他添加了两个小人物，然后分别是两只小耗子，一个叫大宝，一个叫小贝。然后呢，我是饰演这两只耗子当中比较机灵的那一只的大宝，还有一个傻傻憨憨，就是做起事来很虎的小贝。我们现在共同组成了一个这样的反派团体。 他们就像是那个就是猫和老鼠里面的那个老鼠一样，是吗？就各种使绊的那种。 但其实我们还是就是因为毕竟猫还是会吃耗子的嘛，我们不为了不被我们这个老大给吃掉，所以还是尽心竭力在帮老大去抓鸭子。 就是这个又害怕这个怎么说呢，所以出于害怕是不得不服从啊。 对， 服从的同时我还得跟他保持距离。 对， 是吧？啊，就跟王总一样，是吧？不要开玩笑， 我们王总很平易近人的。 开玩笑，跟王总说，这个王总其实说一下，就是我们说要排一部这样的这个儿童音乐剧啊，你们在整个的创作过程当中动用了什么样子的阵容，或者是你们在创作过程当中都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啊？ 是这样，因为像北京儿艺做每一部这种版权合作剧，其实都是举全团之力，从编剧、导演、主创都是精挑细选，因为我们很尊重每一个版权剧，也就像最初我们做的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已经连演了十来年了，非常好，包括我们也做过福娃海宝，这都是动漫形象改编的儿童剧，包括还有巴拉拉小魔仙啊，等等等等很多。那么实际上北京儿艺很重视这个 IP 剧的这种改造，但是我们这种合作为什么说要举全团之力呢？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IP 的 舞台呈现，而是要为赋予它更有空间感的这个全新的创作。 嗯， 那么从剧本开始基本都是全新的创作。 嗯， 虽然有 IP 的这种认知度的这种引流，但是我们自己的剧本创作都有自己的核心亮点。结合我们对儿童剧做了这么多年，对孩子和家长如何共同看我们的剧得到不同的收获，在这一点上我们一直保守着自己的一个原则。 嗯， 就是我们要给孩子和家长共同植入一个种子，通过我们的创作借用 IP 的认知度，但是要拓展我们的艺术的美誉的这种影响。 嗯， 这是我们要坚守的地方。所以我们用的全都是非常专业的演员，专业的编剧，专业的导演。 嗯， 每部剧的创排周期基本都在三个月以上。 啊， 动用的人员都是在四五十人这种创作。 哇， 所以而且每一部剧，我们基本上每部剧都会在全国上演至少也得200场左右。 哦，要全国巡演的。 对对对。 哦， 所以这种剧我们要考虑它的原创的艺术性，还有全国巡演的这种适用性。 嗯 嗯嗯。哦，那你们的这个创作成本就非常的高啊。 是因为我们这点我要说，跟我们北京人艺合作的这些版权合作方啊， 嗯， 无论以前的这个奥飞还是现在的万达， 嗯， 都是在版权费方面不太在意的。 哦， 嗯， 就我刚才我 支持是吗？ 对，我刚才特别想问，因为咱们知道现在 IP 是最贵的一个东西， 对对 对， 对 吧？我想，而且你又是万达这么大一企业，你们去找他们弄一 IP， 嗯， 你得花多少钱呢？ 那这里是为什么可以这样？首先，我觉得万达现在都是， 嗯， 他们是非常有眼光的。 嗯， 北京人艺的做的戏剧，我相信他的这个艺术质量， 嗯， 他们是早就了解的。 嗯， 那么跟他们在谈合作的时候，他们更希望我们这个剧有更好的品质的呈现， 嗯， 以及全国巡演的这个影响力不断在加大。 嗯， 所以他不会在版权费上增加我们的制作的成本。 哦， 非常和我们非常的友善，和非常的低。 哦， 但是实际上他希望我们把更多的精力和资金投在这个剧上。 哦， 北京人艺也是认为，因为如果我们一个 IP 把现在很多我不点名啊，很多这种 IP 都是70%的费用放在版权费上， 哦， 而我们非常少，我们全部的投资都放在了剧目本身， 嗯， 所以才精耕细作，包括市场推广， 嗯， 营销，我们都做到非常的这个负责任。然后呢， 嗯， 我们所有巡演中不降低水准， 嗯， 不缩水， 哦， 这也是我们合作方战略合作彼此信任的一个结果。 哦， 哎，我觉得王总说这个负责人特别重要，因为我小的时候呢，因为就是没有在北京，可能我们小的时候儿童剧也没有那么多，我只看过一部儿童剧，我那个时候就觉得他对我的影响特别的重要， 是 他从这个表演还有舞美还有他的台词方面，还有包括他传递的理念，比你读书要给你更直观的感觉。 是的，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是一个好的儿童剧，然后带给小朋友的话，就对他们的影响真的是我们都说不上来的那种影响。 我想说一句话，就是有一句话说呢，就是没有第二次机会给人留下第一印象。 哦， 其实我们带孩子去看儿童剧， 嗯， 如果家长不要认为这个就是哄孩子玩的一种娱乐， 嗯， 那其实给孩子他是个美育的一个素养的， 对对对， 底层系统的建立。 嗯， 如果一个孩子去到一个，我就是偶形剧，就是完全放录音，走形的那种， 嗯， 像见面会一样的舞台， 嗯， 那么我相信孩子对于他的这个戏剧剧场，他未来还会进吗？ 嗯， 因为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讲，你让孩子看到的东西是直接限定他的美学的这种高度。 嗯， 所以我觉得我轻易不会让我的孩子去看一些见面会类的儿童剧。 嗯， 啊，我一定会让孩子看到的是是艺术水准的这样的剧团创办的这种剧目。 嗯，对，其实就有的时候就像我们说吃东西可能会吃伤了一样，就是你吃到了一个坏的东西以后，你可能以后就对这种菜类型就看到它都会有点犯恶心，就我们叫吃伤了。 吃伤了。 就我觉得有的时候一些艺术作品也是一样，他可能会，尤其小孩他会觉得啊，原来啊，或者是我反感，或者是怎么样，我就以后我对这个东西我形式我就比较排斥了。 是， 其实这是影响很大的。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北京人有一个特点，我们的剧目包括从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吧， 嗯， 我们特别强调的是家长和孩子在这部剧的观演过程中的交流。 嗯， 我们的戏实际上是既要给 孩子演，更重要也给家长演、 嗯、 我们是有不同的解码和编码。 嗯， 其实孩子和家长理解的信息不同，但是他们会有话题去交流、 嗯、 我们希望提供的这个剧场是孩子和家长共同交流成长的一个空间。 哦， 哎，那在这个剧里面孩子和家长、嗯、他交流的点在哪儿呢？ 对， 让沈老师， 让沈老师说一说，这是编剧的、 嗯、 对。 嗯，好，这个剧呢其实我觉得它是特别适合家长跟孩子共同观看， 嗯， 而且其实是有一个共同学习成长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这个戏的主题是爱让我们是一家人。 嗯、 哦、 有句话说的特别好，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的人生轨迹、 嗯、 但是唯独选择不了我们的家人。 嗯， 对不对？你出生下来以后，你的父母已然就是你的父母了。 嗯， 我这是他们的孩子，但是对于父母来说，他们如果初为人父人母，何尝不是毫无经验的呢？ 嗯， 对吧？孩子，我们总说孩子不懂事儿，孩子不成熟。 嗯， 其实父母也会有责任。 嗯， 对吧？有的时候父母呢，有的时候孩子呢，又完全把责任推得给父母，说啊，我们的父母太苛刻了，太严厉了。但反过来讲，你在这个一个孩子作为一家的成员，他是否又要负担起责任，又要有所担当对这个家？ 嗯， 而我们这个戏讨论的就是这个， 哦、 一个不成熟的妈妈， 嗯， 一个不敢担当的小弟弟，和一个青春期有点叛逆的、有点愣头青的这么一个姐姐。 哦， 他们三人彼此的这种距离，彼此的这种冲突， 嗯嗯， 最后因为爱让他们弥合在了一起。其实我相信家长在看的时候，他们会在孩子身上看到自己孩子身上的问题、 嗯、 孩子们会在这个大鹏身上看到自己爸妈的问题，再反过来看自己的问题，最后发现啊，其实我们都应该去改变自己，去拥抱对方。 嗯，所以那个我们说淘淘他到底是个是只 什么性格， 他是只不是他是只公鸭子还是只母鸭子？ 公鸭子。 所以淘淘你是、啊、 弟弟、 啊、你是扮演的是个弟弟是吧？ 哇，那你怎么说话呢？就淘淘他的语言是什么呢？能不能向我们听一下？ 淘淘就是我相信看了那个电影的都知道他说话很可爱、 嗯、 因为他是一个小男生配的音嘛、 嗯、 就是一个小孩、 啊、 专门一个小孩配的音、 嗯嗯、 然后那个就我可能会去找一些，因为其实我演男孩还演的蛮多的。 啊、 哦， 经常女扮男装啊！ 对，就是招进来可能就是比较像男生， 就是你是按男演员招的是吧？嗯， 可以这么说。 您说啊， 然后可能就会比较那种。淘淘他比较胆小， 嗯 嗯， 然后他没有什么担当、 啊、 然后可能就有什么都觉得啊，我躲在姐姐后边，躲在妈妈的后边、 啊、 然后直到有一天可能就是姐姐遇到了危险、 嗯、 她自己就觉得我怎么就是什么都做不到，她就开始着急、 嗯、 然后她的一个成长、 哦 嗯、包括淘淘最后要吊威亚要飞起来的 哦、 嗯， 就是你们现场还有特技表演啊？ 当然啦， 算是剧透了吧？ 没有，这个对，反正就是现场很刺激啊！大家这个没关系，因为基本上听的都是家长啊，孩子会到时候现场你只要一出现的话，那一幕一出现，孩子还是一定会非常的惊喜和欢呼的啊！你这个方向 就是我觉得剧透也没关系，就是你们只是听了一点，但是要想看到真正精彩的，一定要走进剧场去看， 哎、 一定要。 啊好，那个，那我们这样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北京儿艺出品的儿童音乐剧《妈妈咪呀之鸭飞冲天》。这样我跟我们说一说咱们的 演 出时间和地点吧，好不好？ 演出时间是这周末28号、29号 啊， 上午10点半，下午3点，加周末有4场。还有下个周末同样的时间也有4场， 就是、 哦、 就是正好这2天， 对 吧？ 对， 每天都是上午10点半，下午3点， 对 啊、 在首都图书馆剧场 啊，首都剧场 华威桥那儿。 好， 嗯， 首都剧场呢，北京儿艺的这个诚意作品儿童音乐剧《妈妈咪呀之鸭飞冲天》，在这个周末的2天连着演4场，然后还有下周末的2天，同样是有4场的演出。或、你们这个一早一晚演出啊，这个我知道，这个连着演一定会非常辛苦的。一会儿咱们一起聊一聊啊。好，接下来时间咱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动画电影《妈妈咪呀》再次搬上舞台，万达影视与北京儿艺强强联手，打造一次时尚温暖的合家欢音乐剧，幽默动人的故事，精美剧。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即使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68-5858-6868-5858，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对话文艺作品重量主创，探访台前幕后独家故事，新鲜专业好听，众星闪耀，一鳞过招。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 FM87.6 演艺群英会。 动画电影《妈妈咪呀》再次搬上舞台，万达影视与北京儿艺强强联手，打造一次时尚温暖的合家欢音乐剧，幽默动人的故事，精美绝伦的舞台，唤醒耳朵的原创音乐，嗨爆全场的舞台展现，让我们和大雁家族一起体验一次飞行之旅。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参与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晚上好，我是静乔。 各位，您如果想要看到我们现场的视频直播的状况的话，您可以打开北京时间 APP 以及新浪一直播来观看我们现场的视频网络直播。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儿艺的诚意之作儿童音乐剧《妈妈咪呀之鸭飞冲天》。再一次欢迎我们的嘉宾，首先欢迎北京儿艺副总经理、该剧的总制作人王东。王总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哎，欢迎王总。 还有北京儿艺编剧沈立行老师。 大家好。 还要欢迎一下北京儿艺演员，在《妈妈咪呀之鸭飞冲天》当中饰演小鸭子黄淘淘的张一凡，你好。 大家好。 哎，欢迎一凡。还要欢迎一下北京儿艺的演员，在剧中饰演大宝的梁宏博，欢迎宏博。 大家好。 欢迎。哎，其实刚才这个我们在说到这部音乐剧的时候，儿童音乐剧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一凡啊，就特别的激动的在推荐说这部剧真的很好看啊，你们一定要去看。然后呢，所以我们也问问这两位演员，如果让你们给我们推荐一下这两部剧的话，你们觉得这部剧有哪些看点，好不好？这个咱就先从激动的一凡开始吧。你说。 首先，所有演员在舞台上全部都是现场真唱。全部都是现场真唱， 不还音呐？ 不还音，全部都是现场。合唱会稍微还一点吧，但是独唱全部都是现场。而且最重要的是吊着威亚真唱， 吊着威亚真唱。 你这个是这个活谁干？你干啊？ 大鹏。原来是好多演员都要掉 VR 都要飞起来的。 一部分 、 啊、 秘密 secret 对秘密会，总之会有人是飞起来要去唱的， 很优秀，真的很优秀。 但是这个儿童剧里用 VR 不多吧？好像是 不多。 你们这个我不知道，一凡跟大宝不、跟大宝了，跟洪博你们两个演的话儿童剧里边有掉 VR 演儿童剧的吗？ 基本没有， 没有过 哦，没有过。 对， 但是我觉得如果掉威亚的话，小朋友在现场一定会给你们特别强的这种反应，因为飞起来了，然后看着小鸭子真的就飞起来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当时动用威亚这事儿，这王总这谁想的？这个 其实是这样，可能大家一想到威亚会很贵，是吧？ 对， 我们有我们的方法，有一些合作的非常棒的合作伙伴，实际上我们在合理的成本上做到了这个威亚，因为实际上鸭飞冲天，你必须得有一个。 飞的感觉 对，当然实际上我们在外地巡演的时候，由于各地的场地就不会有威亚，但我们这次首演在北京助演的话，不管以后又都会有威亚。 哇，这个， 那但是这个飞我觉得也比较容易受伤。 对， 因为以前的好多演员，特别影视剧演员，他们就会吐槽说威亚就是太危险了，会让自己勒得很难受啊，怎么样。 是，所以说一说吧，你们掉威亚的感受啊。这个一凡你说一说啊。 我昨天晚上刚掉了 啊， 然后因为我没有掉过 啊， 而且我觉得我也不是那种很瘦小的那种，就不是很瘦弱的， 哪有 就还是有一点肉肉的那种感觉。我就一直在跟威亚老师搞好关系，我说老师是安全的哈，安全的哈，我这么细能行吗？就很害怕，当然，但是在吊起来的那一刻，我觉得哇， 还是挺爽的。 我的演艺生涯感觉完美了呀，遇到了威亚很完美。然后呢，也会觉得很激动，但是也其实挺稳的，没有我想的那么害怕。 你们有人受伤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怎么还有什么这个各种什么肌肉撕裂？ 这个你来说。 来，这个谁受伤了？ 大宝吗？ 洪博 啊， 你不是一只耗子吗？ 对、 不光鸭飞升天，你还这耗子还升天了， 也快升天了。 嗯 因为我们在前期的时候经过了大量的体能训练，所以在这个体能训练过程当中，然后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条件良莠不齐，所以会在想要达到统一水准的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都会付出一些。可能腿伤了呀，膝盖伤了呀，脚扭了呀，这些东西，但都是为了达到更好的演出跟我们的表演质量才去努力做这个。另外也加上因为我们在舞台当中会有蹦床的设置，我们之前也特意去练了这个蹦床，但是这个蹦床呢不是 看上去 那么简单。 哎，我一直都想玩那个东西，我觉得应该那不挺简单，跳起来 最近 真的非常难控制 啊， 就你很难掌握你落地的那个点是不是就是可以成立的那个点，所以导致了我们的一些演员在练习这个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磕碰。不过我们基本上都养好了 啊，对， 不会影响我们的演出的， 基本上都养好了。这合着这话听起来特别壮烈。 然后重点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个蹦床，就是咱们平时玩的那个蹦床，我们在舞台上不可能完全把那个呈现上来，所以我们舞台上的蹦床可能就是 稍微小一点，是吗？ 很就算是很小， 就又缩小了。本来 会缩小， 点就低， 对，难度会增加。 会小还藏在整个舞美布景里头，所以它的整体的它的位置、它的结构跟普通的一个大的圆形的方形蹦床也不一样， 对， 会有一点点的。 对，它要藏在布景里边， 对， 然后呢起到它的作用。 所以大家猛不丁的就看到，哎，那怎么有一个人咚就起来了？ 这里边有好多的彩蛋啊，然后可以。这里边有的，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真的就是这种蹦床这种东西，当你跳起来以后，你的整个人是不受控制的 对， 那种恐惧感，这个 对，而且就是它那又很小，万一找不准位置， 哎，你 是吧？啊，他可能他们就因为这个受 伤。那你们有没有排练过程当中有没有比如说这些地方出现失误，或者真的是跳没跳到点儿上那种的感觉的，就是出现这种错误的状况有吗？ 我们的演员都是真的是很专业，而且导演也是非常的心疼演员，就是一定是在非常安全的情况下，就是 来去做这 个事情，来去做这些。好，当然我知道那个，其实你们在演的时候啊，还有一个人最担心，就是我们王总哈，在底下替你们捏把汗。这，哎呀，我天哪，这千万别工伤啊！王总，哎，我特别想问一下，刚才他说到了，就是说威牙师傅在后面配合你们的彩排，其实这些威牙师傅也要跟着你们这么一天天的练吗？那彩排的吗？ 是他需要一个，因为首先而异的从导演到演员，都是非常职业的，就是他职业就是他们的。职业的特点就是恒定性，就是他的技术的恒定性 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演员，像他们真的是用自己的敬业的态度去演戏，从来不会往里加水的，尤其我们的导演。那么我也很相信他们，因为真的是有训练。所以如果要是真是个业余人员上，我还真不敢。对于他们来讲，我觉得他们是在自己的专业能力能控制的范围内去尽最大的努力。呈现最美的效果，所以我相信他们。 对，而且您刚才王总说了一个词，我觉得特别认同，就是专业的。什么叫职业的或者专业的？就是它是有一个恒定性的。我不是说我今天是为了有一个惊喜的效果，我弄一威牙，哎，我排练的时候我不排，到最后快明天演出了啊，来几个人给我调一下。 是。 这就有点，这就就是有点儿戏了。 演员也不敢呢，我 是吧？ 演员不行。 所以你们这样的话是增加了成本，但是一定出来的效果是最好的。 而且我们的这个训练都是提前很久就在给大家有这个铺垫，而且先是去体验，然后呢感受，而且我们的导演的时间的安排很精准，给大家的这个充分的一个训练的时间。即便如此，就是他们排练都很用心嘛。其实现在来讲，也有很多演员的嗓子啊有点不适啊，因为我们全是现场真唱，这两天全都不说话，在 养嗓子， 甚至做一些雾化。都是在保证首演的最佳质量。他们真的是用生命在维护自己专业的尊严。 哇、哎，这样，我今天呢，在这里呢，也有一些音乐啊，就是咱们这个剧当中的，这样，我觉得想给大家听哪一首呢？听一首温柔一点的，叫《当了妈妈才知道》。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作品是在哪个环节出现，然后他讲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吧，好不好？我们沈老师讲一讲， 好。咱这个故事呢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地方，就是当家长跟孩子产生矛盾以后，两个小鸭子离开了家，遇到危险的时候，并不是说危险让他们学会了去成长去体谅妈妈，这个可能就老套了，这个可能就常见了。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设计，就两个孩子在一次意外当中，他们当上了父亲母亲这样的角色，他们遇到了一个比他们更需要保护更需要照顾的孩子，一个黄灯灯。他们在保护黄灯灯，他们突然意识到作为妈妈我要保护这个孩子，就保护的过程当中呢又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突然那个脾气特别大的气气突然发现我对他说的这些话，跟妈妈对我说的话怎么一模一样 啊。就叫当了妈妈才知道， 对， 叫不养儿不知父母恩， 没错， 是这个感觉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剧中的这个歌曲《当了妈妈才知道》。 知道自己多么渺小，看着他，想起他曾经的一切，在心头环绕。当了妈妈才知道，那些唠叨多么重要，还想听，用心听，也许永远都听不到。当了妈妈才知道，我的爱太少太少，被风吹过，芦苇飘摇，你们现在睡得好不好？秋夜的晚上那么凉，那么空旷，就像我的心里一样。 声妈妈，一声担当。 哎呀，听到这儿以后，我相信啊，这个突然对这个剧的剧情的设计，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就是也我们不是在像以前想象的那样，就比如说就像你刚才说的，遇到了危险啊，孩子知道我妈妈好好啊，或者是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样子，现实当中啊，如果孩子真的出去遇到了危险，他其实不知道的是妈妈的好或者是怎么样，他只能会让他变得，比如说我以后有事儿我得去找我妈，或者是就是去躲避这个危险。你们用的是叫换位思考这样一种方式， 对， 就是这样一个设置让他们来啊。刚才这个剧中，就是这首歌当中的演唱的歌手是谁啊？能给介绍一下吗？角色啊，这个洪博给说一说吧啊。 这刚刚男主唱跟女主唱分别是我们剧中的两位主角，大鹏和气气两个人， 就是他们两个人啊。 对， 那个就是他们的有什么样子的背景，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演员分别是谁啊？ 两位演员分别是气气是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导演系 零几的 05导演系 本科，然后那个李岩，然后对李岩， 气气是李岩啊， 然后大鹏的扮演者是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一级的 一级音乐剧班 、 还比较年轻， 专门学音乐剧的哈， 叫王子 啊，就叫王子啊， 对，就叫，而且我敢说他的现场和录出来一模一样， 比录出来还好。 对，我 就唱现场啊， 对， 就我觉得刚才尤其他那个拔高音，就那音阶越走越高，特别具有那种就是艺术感染力啊，就感觉跟着他一起都上去了那种感觉。 关键他吊着威亚唱，一点感觉不到他的压力。 这段啊， 不是这段，就是 对后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唱， 吊着威亚唱没压力。 哦，这个厉害了啊，这个厉害了。哎，那这样我们请那个， 我特别想让他们在现场给我们来一段。 要请他俩是吗？ 来一段吗？ 那个，您可以吗？这个看你们的问题，你们可以给我们表演一段，小表演一段，因为 或者是声音有一段变化的那种，让大家先提前感受 感受一下。你们小鸭子、小老鼠，可以来一段。 咱俩中间有没有就是可以一起搭？ 你们两个有对手戏吗？ 有，很少， 是吧？这样，你俩想一想，我问问那个沈导几个问题，好吧？你俩可以想一想，一会儿跟我们大家展现一下。就是沈导，因为我看到在这个剧当中，你刚才说了，第一是比如说让孩子就是感受到这个换位思考的一个问题，但是里边还加入了某些就是什么样子的一些元素，比如我看到有什么危机教育是吧？等等的， 对，会有这个，两个小鸭子就是被大宝跟他老大那个坏猫坏人给骗的，就是用拐骗的方式，他们骗的他们离开了家。就说实话，现在我们孩子家长有时候很担心这个问题。就孩子们都很天真很单纯， 对， 如果遇到坏分子，遇到那些坏人，他们采用欺骗的方式，那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可能我们更多的让孩子们选择一种更安全的方式。不听不信，做好自我保护，一旦出现问题了，找最能帮助的人去帮助自己。我们这里头有一个概念叫验哨，待会儿可以让演员给表演一下。有一个验哨，就是当你遇到危机的时候，大声吹响验哨，大雁们会来保护你们。其实在生活中就一样，当孩子们遇到危险遇到意外，不应该在那儿发愣发傻害怕的瑟瑟发抖，而应该大胆的呼喊出来。我相信现在的社会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很多人都会去建议 上去帮忙的， 上去帮助，因为大家都对这个会非常敏感。 你们其实就等于说给孩子在脑子海当中种下了一个种子，就是我到时候遇到危险，我喊大雁也会来帮我，就是我也会吹响雁哨， 对， 是这种感觉吗？ 对， 也是上了一个安全教育的课， 对， 会有这方面的一个， 对，特别暑假带孩子去看了这个很重要，家长万一来不及看孩子的话，让他们有这个危机意识。 来，两位想好了吗？ 两位已经准备好了， 想好哪一段了吗？给我们来一段， 就来一小段各自的吧， 可以，没问题，各自的啊， 对。老大，我觉得头头看起来比较肥，适合做成北京烤鸭。那气气嘛，就做个南京板鸭吧。 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哎，你没觉得就他一张嘴就跟动画片的配音在配音一样？你平时有做这活吧？ 没有没有。 当着王总不好说是吧？哎，来来来，接下来我们的这个， 那我就讲一段，就是我们的大鹏妈妈给我们讲的故事，然后我又讲给黄澄澄听。 哦，好的， 就是我听他给我讲了一段故事。 啊，好，我就是黄澄澄。 从前有两只小鸭子，一只叫淘淘，一只叫琪琪，就是我们俩哈。他们在森林里走啊走啊走啊走，突然遇到了一只大坏喵，然后那只大坏喵就喵喵喵喵喵喵，小鸭子就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然后大坏喵就把小鸭子， 然后呢，叫完呢， 太吓人了。 鸭子呢，是呢。 这后来这句加上的啊，那个哇，这个刚才大家领略了两位演员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表演啊，虽然只是片段，但是我相信。你如果您到时候走进剧场结合前后剧情去看的话，感受会特别的深。然后接下来时间我想问一问这个王总，因为今天难得我们把业内的这个行家请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目前的儿童剧市场，就一到暑假我们感觉到我们在网站上都能够看到各类儿童剧层出不穷，甚至不知道从哪就蹭就冒出一儿童剧来啊！这个现在的这个市场到底是情况是怎么样子的啊？ 就是光暑假，在北京应该有100多部儿童剧 哦， 是非常的红海，甚至非常的混乱 哦。 因为说心里话，儿童剧这个行业的行业标准还不太清晰。目前呢，当然很多市场的热的这些资金都在涌入，那么很多人都在做儿童剧。我呢，我觉得有些东西也不方便评论，但是我想给家长一些选择上的建议啊。就像我们给孩子买食品，你一定会看出厂的品牌是什么， 或者看这个国家定的标准是不 是 达到， 标准 是 什么。那么你不要看它上面是不是灰姑娘，是不是安徒生童话的一些知名童话，一定要看演出团体是谁。如果说他在宣传上不怎么提任何的主创啊、演员团队啊、品牌公司、出品机构啊，那对不起，你一定要小心。这种是偏向用认知度高的品牌来做支撑的。那么，其实一个好的院团真的不是那么简单。比如我们大约有140多人，这里头有专业演员、编剧、导演、舞美团队，它是一套体系。这套体系不是那么轻易能够做到的，那么是要有它的职业性的。那实际上在这个非常红海的市场里，其实家长也不容易啊，因为你们就要甄选啊，就是甄选。我觉得第一个看剧团，出品剧团。第二个看戏剧主题，是不是你需要孩子跟他交流的主题？借用戏剧作为一个 教育载体啊， 来跟他交流的主题。所以这两点，才是你相对能选到好的儿童剧去看，而不要让孩子真的留下不好的印象对舞台。 哎，我觉得王总刚才说的这一点特别好，这东西就更好像是我们出去上超市里买东西，我们都会看一下，比如我们都会认品牌。那你凭什么你看个剧你就不认品牌了呢？对吧？而且这可能是戏剧场上面有一个怎么说呢，他们讨巧的地方，他们套一格林童话，他们套一安徒生童话， 选择一个特别特别大的特别热的这个 IP， 对， 或者经典。 其实这些 IP 都是免费的了啊，现在这样，但是你一瞅就哎呦，我们带孩子去看安徒生童话，但是你应该看看是谁造出来的这个安徒生童话。就跟买牛奶，不能说我去买牛奶，你看哪个厂商买的做的， 没错， 是这个概念，对吧？ 因为现在很多的公司真的几个人就可以拿演艺资质去拍一部儿童剧，可以花很高的钱租场地，可以花很高的钱去买一个 IP 的版权，但是他是不是用自己的心去做一部剧，这你已经要看他的资质了。 对， 这个建制 啊，这个挑选其实还挺难的，因为大多数听众可能他不是从事这个行业， 是的， 他没有就是自己可能看的也比较少， 嗯， 所以就会盲目的轻信一些就是所谓的噱头， 嗯， 然后呢就带着孩子就去了，后来出来之后孩子也没什么感觉，然后还把时间给浪费了， 嗯， 没错。 所以大家如果就是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剧团或者院团它到底是什么，你其实现在非常方便，你搜一搜嘛，我相信你搜一下北京RE，你就一定会就是RE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规模，什么样的水平，什么样的建制，那肯定都在那摆着了。 嗯， 你随便你看看这个儿童剧它的出品方是什么，你看能不能搜得到？你恐怕有的连公司名都搜不到。 是，你看我们的演员，如果你能现场真唱不还音， 啊，嗯， 这样的实力的剧团，你就能知道它是可信的。 嗯， 现在大量都是一键放录音， 嗯， 全部都是带偶在那跳舞， 哦， 那么它是以见面会的方式 嗯 来打出是儿童剧， 嗯， 但这种模式我相信家长你看多了你会觉得孩子不会再去看戏剧的。 哎，这在现场会感觉到这个不同吗？ 非常不同吧， 哦， 一个是演员的表演的方式很死板， 嗯， 另外一个现场观众有互动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照着演照常演，不会理下边的互动，而我们的剧经常会现场停下来跟演员跟观众在现场直接的互动， 嗯， 哦，还会有互动， 是， 嗯， 哦， 就是因为他你放音乐你确实没法停啊， 对， 嗯，你要是在放着环音你不敢停啊，一停是你嘴停了但歌还唱着呢， 嗯， 是吧，这孩子也不是好骗的啊，当然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诚意的推荐这样一部北京RE，这是最重要了，这部剧是北京RE出品的儿童音乐剧《妈妈咪呀之鸭飞冲天》。另外这个剧当中我们还知道还有对我们的音乐也是发了很多的心思，对吧，给我们介绍一下哪位啊。 嗯，我们这次的因为是一个原创音乐剧嘛，虽然有电影的版权， 嗯， 但是我们里头的每一首音乐剧歌曲包括我们所有的里头的配乐 嗯 都是我们自己原创的， 嗯， 我们这次的作曲老师叫张小柯， 嗯， 是一个北京现在应该是最好的儿童剧音乐制作人， 嗯嗯嗯， 几乎没有之一啊，我觉得最好，我们长期有合作， 嗯， 包括我们跟RE之前的很多戏都是请小柯老师来为我们亲自操刀来作曲， 嗯， 来编曲， 嗯， 他常年做儿童剧音乐创作工作， 嗯， 所以说这方面非常有经验， 嗯嗯， 很能把握观众的心思， 嗯嗯嗯，哎，而且我们知道还有这个影视演员安悦溪也唱了咱们这部剧的主题曲，是吧？ 嗯， 哦， 就安悦溪就是北京RE的演员， 哦哦，北 就是我， 就是北京RE的演员， 对，他曾经演过《花千骨》， 对 啊， 嚯。你看啊，这个我就像 就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地方， 王总就说了，你看看出品单位看人，对吧，你看那个剧你看看儿童剧演员是谁，对吧，他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谁，那就对你可想质量是什么样子的。那这样咱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节目马上要结束了啊，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一次感谢一下四位嘉宾来到我们这节目当中，谢谢你们， 谢 谢，祝你们演出成功， 谢谢，谢谢 啊。那跟大家再说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妈妈咪呀之鸭飞冲天它的演出时间和地点分别是这个周六周日上午十点一场， 29号的上午十点半和下午三点 啊啊， 和下个周末的也是上午十点半，下午三点，地点是首都图书馆的剧场。 哎，首都图书馆剧场啊， 嗯， 好，欢迎大家到时候走进剧场，感受一下这个北京RE出品的作品，它的品质如何。好，接下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静乔， 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 听听 糖耳朵。 动画电影《妈妈咪呀》再次搬上舞台，万达影视与北京RE强强联手，打造一次时尚温暖的合家欢音乐剧，幽默动人的故事，精美绝伦的舞台，唤醒耳朵的原创音乐，嗨爆全场的舞台展现，让我们和大雁家族一起体验一次飞行之旅。 汇聚古今，夏日飞扬，北京文艺广播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 Mais tu es parti, fragile vers l'au-delà, et je reste malhabile face à vous. J'ai fait bon, j'ai fait bon.